但係當然咧，對呢個案情裏邊咧，自己本身詳細嘅內容咧，我相信咧就以前已經講過好多次。喺今日咧，我就唔想作詳細嘅嗰個討論，因為正式嘅調查已經啊，佢係今日已經採取咗呢個拘捕行動，我相信亦都係已經開展。喺咁嘅情況下咧，就為咗避免咧係有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干涉呢個司法公道嘅問題咧，我暫時就唔談呢一個案件自己本身嘅內容。有正係陶謹申佢都已經係其中一個問話，我又冇做其他嘅嗰啲跟進。有，我已經喺舊年5月11日咧已經報警咧，應該要拉陶謹申同埋郭榮亨嘅。我相信呢啲亦都會遲啲會發生。仲有其他嗰啲相關聯，包括埋破壞，唔單止係我嘅寫字樓，譬如好似譚海邦呢啲咧，我亦都已經係報咗警。咁我相信警方亦都會到時會採取行動。 大家睇到胡志偉嗰個反應咧，就我覺得就係即係比較懦弱一啲嘅啊。咁當然佢有兩個即係黨友啊被拘捕啊，佢認為呢個係濫捕濫告係嘛？咁你連黑警兩個字都唔敢用係嘛？或者呢個係暴政，或者呢個係專權係嘛？你都唔敢講，咁你想點咧？仲有你跟住而家拉咗佢兩個人啦，咁進入一個司法程序嘅時候，咁你哋即係當然就會請律師啦，係咪？咁但係而家問題，香港人關心嘅就係、是，喂，今日就林卓廷，咁聽日就另外一個噶啦嘛，係咪？喂，原告又可以變被告，其實呢個要即係用一個即係措辭非常之強烈嘅，即係甚至乎要去即係去抗議啊，或者你政府總部諸如此類啊，或者你以立法會議員嘅身份。唔係要求即係見呢個保安局局長或者警務處處長都得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呢個非常之嚴重噶嘛，呢個係你唔可以話啊犯法就是犯法，係咪？大佬你夾硬生豬肉，咁你又要拉人係咪？係唔係你都整條罪俾人哋嘅係咪？咁你可以從政治上或者從呢一個所謂惡法，即係呢個國安法之後，政府而家嗰種咁嘅即係專權態度打壓言論自由、打壓政治自由嘅，用呢個角度去要求見呢、這、一個。特首或者保安局局長，甚至乎呢個警務處處長都得噶，甚至乎喺議會裏邊提出呢個議案，係嘛？或者開特別會議，要做呢啲嘢咁啊，大佬，你有個議員身份啊嘛，唔係我俾你繼續留任嚟托咩？係咪先？咪守住議會戰線，連自己個黨員你都未守得住，係咪？作為一個公職人員，你都保佢唔住，你都冇辦法表現一種即係。喂，喺你而家嘅能力範圍裏面可以抗爭嘅，係咪？你都做唔到，咁有咩用呢？再睇翻民主派嗰個聯合聲明，22個立法會議員係咪？即係大家記住，所謂泛民議員得22個就冇搞錯啊，大佬！22個咧，仲要有即係嚇、有幾個係即係缺咗嘅嗰啲加埋落去，你嗰陣時有成28個、29個，而家得翻22丁嘅啫。嗱，你睇下佢嗰個聯名嗰度就係22個。20個咋？妖真係22個都錯，因為你冇鄭松泰又冇嗰個陳佩賢啊嘛，妖你真係買少見少。喂，嗰、那個聲明講乜嘢咧？啊，講佢其中一段啦。民主派立法會員對此子虛烏有的指控深感錯愕，更令人震驚是林卓廷由受害者變成被告。我們嚴厲譴責這些所謂執法者目中無法，是非黑白顛倒，赤裸裸地透過警權侮辱及威嚇民意代表，是行暴政之實。我們強調議員到事發現場了解調停監察公權是使用天職，在暴政下議員盡責必然不受當權者歡迎，如今進一步成為罪名，世道沉淪，令人痛心。嗱，我要講嘅就係，既然你都覺得呢個係行暴政之實，咁點樣叫做世道沉淪呢？真係我世道沉淪唔係咁解嘅，仲要令人痛心，呢個係令人憤怒。呢、這個唔係世道沉淪，呢、這個係暴政，政府嘅暴政倒行逆施，令人憤怒，係咪？呢、這個政府必須下台咁之類噶嘛？要講係咪？而家你叫政府下台，可能觸犯呢個國安法，顛覆國家政，即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，所以連呢句都唔敢講。为什么不下得台啊？做些什么事是不应该下台啊？是不是？好了，你又说自己是受害者， 即係以弱者自居，係嘛？作為一個民意代表，你有人民授權，你係強者嚟嘅，唔係弱者嚟嘅，係嘛？咁由於你係弱者，你咪突顯咗何君堯呢個契弟咪變咗強者，係嘛？話呢條契弟今日搏咪出嚟，就主要就喐啲民主派，仲有嗰啲講法係即係囂張到不得了，好似警察就聽佢用嘅，佢又係立法會議員，你又係立法會議員，警察拉你兩個議員咧，喂！尤其是呢種拉法咧，係好過分嘅，係咪？夾硬安條罪俾你，叫暴動罪去拉你。當日你咪暴動咧，係咪？梗係唔係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又話你暴動，咁然後你個回應就咁樣，係咪？好啦，呢、這、一個何君堯咧犀利啦，我報咗警㗎啦，逃緊身啊，呢、這個郭榮亨啊，就嚟拉佢㗎啦，屌你咩？你叫差佬就嚟去拉佢都得啊！佢話。跟住落嚟又話又開幾個名啊！呢啲都就嚟拉㗎啦咁林卓廷係咪何君堯叫差佬拉佢咧？請問，即係你要追究呢啲，要即係要窮追猛打，特別對何君堯呢個契弟係咪？你可以譴責差佬呢種行為，同時你要對何君堯窮追猛打。喂，呢啲好簡單嘅咧，用嗰啲所謂幫會嘅 mentality， 屌你條僆俾人搞，有條契弟有份喺後面推波助瀾，你係搞佢啦，啱唔啱啊？好簡單，係嘛？大家都係議員，佢係得一條僆嘅啫。呢、這個契弟喺新界冇人中意佢嘅，你唔好用何君堯嘅新界佬支持佢。屌今日幾個新界佬 WhatsApp 我話呢個撲街嚟嘅咁，係嘛？喺好多新界人心目中，何君堯係一個撲街嚟嘅，係嘛？不過而家同班鄉黑咧，就大家喂，即係同一條船係嘛？即係如果佢哋是但一個死就攬住死啊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嘛？如果按照而家差佬嘅標準，點解唔拉何君？點解唔拉何君堯啊？表面證據齊曬啦，係咪？頭先睇片都睇到啦，係嘛？嗰啲石鏡泉仲唔係煽動暴動啊？呢啲係咪啊？屌你！你話嗰個係暴動，呢、這個仲唔係煽動暴動啊？好清楚噶嘛，係咪？唔好再講咩是非不分啊，歪曲事實講呢啲嘥氣嘅啦，而家係咪？事實好清楚㗎，嗱，你又可以睇下，即係不過我哋冇時間嘅，講咁長啦，係咪？呢個柳俊江係咪俾人打到撲街啊？係咪？即係呢個前電視新聞部嘅主播啊，柳俊江係咪俾人打到撲街啊？係咪？佢今日喺 Facebook 度將林卓廷當日喺現場係咪？做啲咩嘢啊？講得好清楚嘅，係咪？如果你睇完柳俊江嗰段嘢，係咪？你就會認為，喂，呢鋪係無告啦，大佬。如果告，不過而家未落差處，而家係用暴動罪調查，係咪？咁我希望咧，即係調查咗之後，你就放咗林卓廷，係咪？否則你個政府就要承擔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後果，我可以話俾你。這個後果是非常之嚴重的，即是你冇得不付出代價的，你這個政府是吧？林卓廷當時去現場的情況是吧？又有閉路電視，又有現場的人證，他搞什麼暴動呢？請問今天那條警察走出來講，又講那些即是公安條例十八條，又講公這個暴動罪的那個構成罪行的元素，我不理你是什麼人，總之不理你穿什麼衣服，總之你犯法就是犯法，是吧？那我們根據我們的調查，你就符合了即是暴動，即是你是觸犯了暴動的罪行，他那個講法就是這樣的，是吧？咁但是你看回那個事實的真相是不是這樣呢？當然不是啦，是吧？個事實真相就係當時你可以話佢即係做嫁娘又得，你可以話佢收到消息，佢去現場幫嗰啲被襲擊嘅人又得，係咪？或者去現場希望喂佢去到現場，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同埋佢同埋啲助理去到現場，或者仲有其他市民去聲援嘅話，咁呢啲咁嘅白衣人嘅惡行咧，可能受到制止。喂，呢啲都可以通過調查，喂，可以得到個結論噶嘛，大佬。是不是先？即是我想告诉大家，即是现在香港呢已经变成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都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一个社会，是吧？如果你不出声，你见到这些事情你不出声，你不作强烈反应的话，你只会助长这些事继续发生， 助長呢啲荒謬嘅事情繼續出現，係咪？所以我哋作為一個即係、就是、網媒，係咪？我哋係有責任，係要盡呢個言責。譬如我今日呢一集踢爆，只係講一件事啫，係咪？就係、是、林卓廷與何君瑤喺元朗恐襲之後，香港政府嘅暴政底下，兩個人嘅唔同待遇，係咪？喺政府嗰度，你係用唔同嘅態度嚟對待呢兩個人，但係喺我哋香港人，我哋要堅定一個立場，就係警惡懲奸，係咪？呢個係林鄭月娥講嘅，知唔知啊？最近警惡懲奸啊，國安法啊，我哋香港人有良知嘅，我哋就要警惡懲奸，惡嘅就係何君瑤，係咪？奸嘅又係何君瑤，惡嘅係香港警察，奸嘅係林鄭月娥，係咪？同埋呢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、警務處處長鄧炳強，中間分得好清楚嘅。我話俾你聽，警惡懲奸對象就係呢啲人。